那第二种的解方，是外国法律界的一方，咱们单独说啊，他法律不能，比方说，我也就对方我家庭，也就以前啊 ，automatically， 也习惯上这些一 step， 一 process 啊，什么比如说，商家啊，还有如来比如像三 D， 什么地方呀？另外，有些地方是几类，啥几类？有人说，啥是为了也 wave force， 这 energy wave， 这路为，这是我注定啊。那所以，一来是我在做，一再讲，这个有几种的 energy wave 来，我要来。 特别是一来， 它几种的一刚从。太过 energy， 像阿爷好路 ，automatically catch 了会 react， 了会 retain 了伊会，姑姑点着伊在讲，这个物件伊是一个像阿，放伫一个熟悉了会记得伊的，伊就有三大，了伊三大有了会 react， 了伊就有去三 D， 了伊就有三 D 在什么地在，讲起像阿爷。像讲，比如讲达拉米印象的，有达拉西拉涅卡玛哦，还有阿尼亚比利亚，像那伊个呢，嚼伊就安尼排了，再说了，是不是有意思有安尼，就为啥安尼之类之种物件？ 这里看了西面，就看了不是 energy 啦，好 energy， 看了不是 energy， 怎样来说不是这个 energy？ 汤清清不是 energy？互相连的技能， 还有就讲家庭，比什么比 retain 掉了什么啦？ 所以是 retain 这个耳机，这个是啥地的 energy？ 啥地 ？Remembering 啥地？ 什么耶？啥地在什么发达？一条就要这里 stack 嘛，一条有巴萨的叫维丹那一种，一个也不嘛，明年那个。 这里是一项我能去小去来了解这一项啊，然后过一项的病变是往一头看到，后边是安全款发生的，这是另外一项，这是所以 inside 啊，这是加斯林地位，再就。真，阮真正是安怎看的？这个知呢，不是因为我人去想来知，我看到物件了想了知，我呢就是看到一就是安尼看。 大概安尼了，大概伊就会一做 automatic 啦，都这边诶，这边了就是姑姑会记得了。伊啥个？你讲这个话啥？伊要讲伊的习惯，就啥个？伊讲就爱有，伊比赛跳回跳回，伊这里诶这里物件没发生。你比赛过乌乌土的比什么？什么好比念那个南无卢巴，南无卢巴的乌巴萨维达那，啊，那维达那的乌丹哈的乌达瓦的乌加地。 听起来可能是不是想过了，是经历过了。这里是可能 intellectually 的领域了。买想过我能搞领域了。Sampai jadi baru ananda cukup di tak utang kong. Oh, pati sang sahabat sang upada. Si bukan kau bengkel, yang jangan yang bengkel. Hai, buta kong ni. Cuma ni kan siapa? Kali jangan sang upada sejak cina. Masa kong sejak bengkel. Kisah sejak cina.我可能考虑明白，我能明白这个感受。了啊，我能够修落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叫人啊。有时候想讲我未搞明白这个物件，修落去的时候，佮明白较浅的时候，我再讲，我古差明白较浅呀，我也明白。了，其实想讲话，我如果讲明白了。啊，看盘的时候，我才讲 A 其实唔够明白个。 都讲个外十五公斤， 买想讲家己啊，变变搞多，他其实是不是我改讲话，还是我系这块你看我做的这样，啊了，还是都安尼，啊我变变讲一个钱物件个，哦，了，了啊， 啊了无注意了，我顶小一点。假如你注意，假如你哦，我听，我哎，应该假如你，应该是你讲讲完了嘛，讲讲你怎样搞了，听到明都十分咯，啊，说， 我能明白，时候，我能 intellectually 明白 ，intellectually 不时候，我怎样去帮助你多帮助。无，我免甲你讲物件了，即甲你讲物件是，想的物件，你爱想，你袂必要讲的物件嘛，对哦。所以这是欠用的。特别伫你修行内面，你无论看出讲，到底，到底讲的这物件是啥物来？啊，了那些是拢是混念混念看到，这是不是无想的？你是无想，你是有影是安尼款，你无疑问，就是安尼款尔。简单讲，像可能啊，无熟解是，我看着讲，这无熟解是，为伊无熟解有一个想法在这边，因为这个想法嘛，拢有一个无熟解。可是有一个见，一个爱，我爱，了所以辛苦，爱这个贪未到物件，无爱。他咧了解无字无话无虾米，特别一真呀真呀真。我当时讲伊这个是现在只不过开始虾米不好，我当知虾米是真的。无人会甲我讲，就是无影。伊会讲个，特别我当地，我当在讲，伊爱讲物件是伊讲个，你讲在讲我当有影经验着啥？无人会改变，无人会请假，或是明白啊，就是明白。特别卖上工搞明白，阿钱无，阿钱。